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46集，身份黑书。陆妈妈出身普通，并不是名门贵族，当初陆家长辈并不喜欢她，陆父差点跟陆家决裂。当时嫁到国外的小姑奶奶回来了一趟，对方就说了一句话，陆家那行人一个屁都不敢放。陆家那小姑子嫁的人十分神秘，还是 M 州的人。陆妈妈到今天也不知道姑爹是什么人，只知道姑爹姓唐。有小姑奶奶撑腰，陆妈妈在陆家的身份一下子就变了。以至于到今天，陆家其他人还对他们这一房十分忌惮。后来，陆兆颖跟程俊、江东叶那一行人走得近了，陆家对他们就更加忌惮了。陆妈妈对陆家上一辈的事情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她的那位小姑奶奶跟陆家的关系不好，但小姑奶奶对她却很好，不然也不会在那个时候帮了她一把。最后小姑接她去 M 州玩的时候，陆妈妈才从小姑那里了解到原因。她眉宇有点像姑父收藏照片上的一个人，小姑奶奶还给她看过那张照片，她只是凑巧长得像，但从电视上看到的秦冉跟秦玲更像。电视跟照片都有滤镜，今天看到了秦冉真人，眉宇间的灵气几乎如出一辙。想到这儿，陆妈妈又想起秦玲，那孩子出了车祸。在京城，尤其是几大家族的人，明争暗斗不知道有多少。陆妈妈的眉头拧起，他听陆兆颖说了，秦玲是秦家嫡系一脉的人，这次车祸肯定不简单。手机这个时候响了一声，陆妈妈拿起来跟对方说着话。秦玲是下午3点醒过来的，醒来后秦颖后跟田潇潇等人都来看过，病房人络绎不绝，但秦玲的状态依旧很好，医生并不禁止其他人来探望病人。傍晚程俊来接秦冉的时候，也顺带看了秦玲，确定她的状态稳定后，就把秦玲交给了陈卫平管，这才跟秦冉一起回去。两人出了房门，坐在病房沙发上的经纪人目光一直看着程俊，连手上的苹果也忘了啃。秦管家把秦冉跟程俊送出门，回来看到经纪人的样子，不由拍了拍他的肩膀，略有惊艳地开口道： 啊，柳爷应该还没告诉你吧，就是你想的那个人，你没看错。 他说完也不管经纪人的状态，跟秦汉秋说了一声： 二爷，我回去找一趟库克先生。 如果秦冉只是随意的替秦玲参加继承人选拔，可中午经纪人跟他说了，秦冉并不是随意参加，他的天赋出乎他的意料，秦管家自然要找库克先生把选拔内容重新给秦冉再理一遍，万一秦冉也能过呢？秦管家一边想着，一边回到云锦小区，敲开了库克老师的门，把这件事一说。 你先进来。 库克听到秦玲出了车祸，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昨天晚上就去看过秦玲。他侧身让秦管家进屋，并拿出电脑。 这是我帮小玲理的程序。 库克打开自己电脑上的一个文件夹，把里面的资料全都打印出来。他交给秦玲的内容有些多，一张一张打印的并不快。秦管家等的瞬间，库克把另一边的几本书给了秦管家。 这是小玲的书。 秦管家接过来。又等了2分钟，一叠厚厚的资料才打印好。库克要去整理，秦管家连忙将书放在桌子上。 库克先生，我来整理就好。 他按照页数装订了厚厚的三份，转身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桌边的四本书，书散落的掉在地上。秦管家立马蹲下来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秦岭乱七八糟的书挺多，还有一些程序基础，都是一些好书。这也是库克一直觉得秦岭背后有人的原因。不过都是一些基础升级书，库克自然用不到，也没有去翻看秦岭的书。眼下秦管家把书弄乱了，那本黑色的封面只有几道直线还写着 black 的书就出现在库克面前。库克手一顿， 秦管家，小林的这本书能不能借我看看？ 库克抬头一动不动地看向秦管家。 哦，当然， 这是秦岭的老师，秦管家自然不会拒绝。他把黑色的书递给了库克。秦管家看着库克的表情好像跟以往不太一样，主要是库克太大神了，除了提起云光财团，很少能让他表情有变化的。 库克先生，这本书…… 等我确定。 库克将书紧紧握住，浅棕色的眼睛闪烁着隐约的震撼。翌日星期一早上6:30，秦冉一如既往地到达了实验室。今天他来的依旧很早，实验室里三个人都到齐了。廖院士跟叶师兄他们三个人跟秦冉不一样，双休几乎都不休息。看到秦冉进来，在里面忙着的廖院士还有整理数据的左秋荣都不由停了一下，看向秦冉。今天实验室多了一个人，廖院士身边还站着一个拿着实验数据的中年男人，也看向秦冉。 那是廖院士的朋友，实验室五大研究员之一，陆院士。 叶师兄小声地在秦冉耳边介绍。秦冉微微颔首，面色如常地把背包放在桌子上，伸手拉开背包的拉链，拿出来里面廖院士要求他写的关于地下反应堆的观察结果报告。 你写完了？ 叶师兄看了一眼研究报告。你要看一眼吗？秦冉递给叶师兄。叶师兄摇头笑道。 你写的我不一定能看出什么，去给廖院士吧。 秦冉点点头，他收回手走到最里面，把研究结果递给廖院士。廖院士放下手边的事情接过来直接翻看。他身边站着的陆院士立马凑过来低声道。 那就是秦冉吧，他又写了什么研究，我看看。 说到一半，陆院士的话哽住了。秦冉总结的是地下反应堆报告，地下反应堆在那里这么多年，国内外无数研究团队都来考察过，但都没有找出来什么东西。反应堆发现人确实留下了不少研究结果，只是都是一堆代码类的文字。这么多年，方振博等人不止一次请过研究历史的人来猜测这些毫无头绪的符号代码，但依旧毫无所获。反应堆开启一次都有消耗能量，所以能申请进去的人不多。每次进去的人大多数都长了见识，真要说写出什么有用的实验报告的很少，尤其近几年更少。对于反应堆能够控制反应能量冲击的位置金属依旧没有头绪，元素周期表上已有的元素找不到任何一种能与之对应，周期表即便没有被填满，未来的周期表的新元素是需要人工实验室造出来的。这是所有人对那位留下反应堆的前辈毫无头绪的原因之一。化学实验室不乏有人取材想要合成元素，只是利用同位素在地球上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合成的材料。然而秦冉的这份报告没有提金属， 他从头到尾说的只有一个其他人从未注意过的方向，压力平衡。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